你要找的这个男的，他还有其他什么特征吗？ 哦，还有先生，他好像有点谢顶了。 那你为什么不加上这一条重要特征呢？这一条重要特征非常关键。 哦，先生，千万不能把这条加上。前几天就是因为我说他谢顶了，他才离家出走的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喂，啊，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，明天。